锵锵三人行，今天我跟王斌老师在北京演播室迎来刚刚从成都赶回北京的这个谭维维，咱们的2006全国超女的亚军川妹子，20几岁小姑娘。哎呀，这次我从你的这个经历里啊，我是真感觉到现在这灾难面前啊，咱们一条心了。你说这么20几岁小姑娘，她们自己都是志愿的，我原来还以为是被指挥的。她就是从奥运圣火传递嘛，从那个珠峰上下来，她本身就是川妹子，从5月12号亲历了地震的第一个瞬间。然后你看，说是你这几天这小姑娘没睡几个小时啊，自己跟几个朋友装物资买物资，自己送到那个都江堰嘛，送到灾区，而且献血，而且自己捐款10万。而且作为这个超女亚军呢，人家说了，说最近什么演出都不接，除了这个赈灾义演，他要我全力跟家乡父老啊投入重建家园。我这佩服你啊。 哎呀，说的我不好意思了，不是，确实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我觉得太，我亲身经历，我看到很多触目惊心的一面。 你跟我们讲一讲你那些触动你的那些画面。 其实我当天地震当天我在吃饭，我还在聊一些。 你当天是在什么位置？ 是在成都市区里面，然后也是在一个古建筑里面，我们还在那儿吃饭，还挺开心的。突然就觉得房屋在晃动，我不懂，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地震。然后正巧是我们一个年长的一个哥哥说地震了，他还叫我们镇定，可能坐了5秒钟之后，我们就往外撤，然后撤出去之后，那个瓦片就在往下掉。当时我挺惊慌的，他们有人捂着我的头，就是说怕我还受伤嘛。然后我们到天井里面，然后刚刚震完，我就开始往家里打电话，因为我家是在农村，是富顺县。 那有没有受影响？ 还好，因为我妈妈是教书的，我也怕，因为那个房子是危房，我怕 这，对对对， 就是万一什么，一直打不通。就紧张嘛，我奶奶也在农村，然后就打不通电话，然后打完电话之后又开始余震，又在开始震，其实还是挺惊慌的。 现在在成都是不是你还是感觉到余震？ 有， 每天都， 昨天我走之前都还有余震。哎呦， 而且这次谭维维刚才做节目之前，你自己就是四川人啊，然后这次我们成都人一直竖大拇哥， 太牛了。 你为什么有你这样的感触？ 我记得就是12号晚上大概8点多的时候，我们就基本上就是自己都开始恐慌，就转移到那种比较空旷的草坪上，然后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到电视了。看到电视我们所有的人都傻了，就才知道我原来这么严重。虽然我们不是震中，但是我才知道啊，原来在汶川是震中，然后那些地方什么通讯全部联系不上。然后当时我看到画面里面很多成都市民主动就去献血，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中心血库缺血了。然后我们也是年轻人，就觉得哎呀这个很着急，也不知道做什么，很无助嘛当时。因为就是完全就是觉得好像大难临头一样，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然后我去到血站的时候是晚上12点钟，人满为患，完全整个街道都布满了人，当时那个场景太感人了。 这王老师这几天看这个电视新闻，看的也是自己在家里直个掉眼泪， 热热盈眶。就是我真是在这一刻，我怎么说，我就想说一个人民万岁，就是非常由衷的在这里面感受到人民的伟大。就是在这么一个危难之际，几乎所有的人像是有一道无声的命令，大家每一个人都愿意献出自己的所有的一切。你像我坐在电视机前，我就感觉到我不能做，除了捐点钱我不能做什么。你就觉得内心有巨大的愧疚。同时我这次还有一个最强烈的感觉到，就什么叫血浓于水。你看我昨天看电视就看到那个卧龙地区有几个英国的这个去参观大熊猫的被救出来了。然后我看到了他们劫后余生的那种开心和快乐，他们的那种放松没问题，他这个所有的表现都没问题。但是他让我引发了什么联想？他引发的是同样，我们有许多中国人，包括你，也是劫后余生。但是我们每一个脸都是沉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面对这个灾区，面对这些灾民，面对许多人的死亡，我们有一份责任，应该去做出点什么。这让我感觉到我们是什么。最近我向许多人都说，我们今天我们是汶川人，汶川人， 汶川人。 其实汶川这个概念，严格的说，它实际上讲的是今天我们都是中国人。你看，在汶川当地是多民族的聚居区，他们有藏族、有羌族、有回族，可能还有白族，各个民族的。在那一刻，我们发现所有的民族的人 和我们是一家人的，我们同宗同源，我们共同拥有的我们自己的家园。我昨天同时在电视上看到西藏人也开始在捐钱了，也就是说不管你们是哪个民族人，但是我们是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土地上，在这一面的旗子下，我们大家共同的团结，我们所有别人的难就是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们他们是我们的，不仅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他们就是我们的父亲母亲，他们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你在成都是不是感觉到就大家的这种团结， 空前团结， 都是不认识的人，其实 完全不认识。而且昨天我就只是穿了一个志愿者的衣服，献血的，然后可能他们就看到我在那儿跑，然后就问我，就拦我下来，姑娘，你知道哪里有献血吗？我们是从外地赶过来专门献血的，几个全家老小都出动了。 还有你知道现在这个全国的人都在往成都去，所以现在也有人说，就说是他们去啊也不能去太多人，因为那里也是很乱，而且资源匮乏，对吧？那么但是我就说很多志愿者就人自为战，各自为战，他们就几个，你们就是典型的几个朋友。我原来还想象的是得有一个指挥啊，说让我们做什么。那你们当时怎么就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去哪里呢？ 我们当时就是献完血之后三点过嘛，因为人很多， 凌晨三点 过，然后就一直在放那个广播，就在说，当时就在说，成都的的哥的姐还有一些私家车的那个车主自己开着车就往都江堰去运伤者，这样就是因为那个救护车可能还有一点短缺，就运伤者然后买物资。当时我们就觉得，因为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说赶快就去吧。然后我就买了，当时就买了一车，我们是越野车，我四个人，然后就去，就准备就去。 就是你的，你 就是我身边的朋友 啊，就你们几个小伙伴商量着， 对， 我们该买什么呢？ 我们买了水，买了那个饼干，还有一些蛋糕。当时那个因为那个交通台真的是我很佩服他们，一直都在就是连轴转的那样报告前方的消息，告诉我们要带什么，要带手电筒。奇缺手电筒，当天晚上已经都江堰开始下雪了，哦，不是下雨了， 下雨了， 然后就是说如果有可能叫我们带雨衣，我们就当时到超市，幸好成都那天晚上超市还是属于还可以，还比较争气，当时我们找了五家超市，还有一家五金店，买了可能20支电筒，然后买了很多水，然后就出发了，沿路上太多私家车了，很感动。 那你们到了那里之后怎么发放的，给谁呢？ 我们就是随便看到路上有人我们就给，然后到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有一个很感人的一面，就是有一个房子坍塌了，他的那个可能是房主还在那儿看着，可能有亲人在那儿就守着，然后大概有10多20个武警，就是冒着大雨，根本都没有什么雨伞啊雨披之类的，就在那儿挖掘，起码有4辆私家车自动跟他们打开灯照明。 哎呀，真是，那就是你看到，就是你把你们买的这些物资给这些灾民的时候哈，你看到他们有些什么遭遇啊，他们是什么样子，他们的这个当时的心情。 我们后来去了，就我们在那儿照亮，大概照了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准备去二王庙，因为二王庙在上面说也是全部倒塌了，那些居民特别可怜，因为他们下不了山，山洪又下大雨，山洪又一直都在爆发，山洪有点塌方，然后他们就站在路边，我们碰到了一对母子。他去找他们自己的房子塌了，去找自己的妹妹，在那个都江市聋哑学校找了一天，声音都完全就是那种无助的已经不行了，搭了我们的车让我们送他回家，然后就在那儿边说边哭说， 你说这个不知道多少人就真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知道我们手头啊有一段那个视频，就拍的是什么，你想在这个就在那，有的人呢，自己的家人不知道在哪儿呢，然后帮着那个武警啊一块救人，救着救出一个人来，后来旁边有人跟他说，这就是你的孩子，这就是你的孩子，这是个父亲呢，他都不知道，这你看看这一段视频， 就是他就是你的小孩， 救我们 一块走，跟我们一块走，不弄了，不弄了，跟我们一块走，不哭，跟我们一块走，慢点， 像这样的场面你是不是天天都能见得到？ 我这几天确实见到很多， 然 后我前天晚上回来之前，然后都看到就是一对就是从外地赶过来的夫妇，他们的一家人都埋在废墟底下，还有他的外孙2个月。 你是亲历的人哈，就这么几天这个下来，我估计你这个神经啊也处于一个高度紧张的一个状态，很难想象，就是咱们在北京的人哈，很难想象，就是你刚才讲就是那种大灾的这种感觉， 那心情是恐惧，还是说看见很多人大家团结在一起很感动，是不是各种各样的滋味都有 交杂在一起？我们因为老是收到短信有余震，然后也自己在那个城市也经常摇摇晃动，也害怕，我也害怕，我都从我家搬出来了，我家的墙壁我回去看，墙上的那个什么挂的一些画框全部都散落在地上，我也恐惧，包括对家里的亲人的那种担心。但是又看到那个成都市民，因为我没有在外面，我就在成都，我就看那个听广播看电视，我就觉得他们都如此的团结，是很复杂那个心情。 王老师，你看电视的时候有什么细节触动你吗？ 哎呀，细节太多。你比如他刚才讲这个，我看我好几次流眼泪。你比如有一个那个大夫，就是采访他，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当时采访他的时候他表情很正常，他的大夫准备已经有那个伤病员是需要马上去动手术了，马上要去开刀了，说你家人有没有在里面，他说孩子还埋在底下，当时说的时候还很正经，说着他眼泪就下来了，就不能说了。你说你在这，你要想他是拉着手术刀啊，拉着手术他要给伤病员动手术啊，这个时候他需要多么大的心理的那种坚定，他才能让这个手不发抖啊，可是他的孩子还掩埋在瓦砾中，你想这是一种什么？我说他们是真的是英雄，他们真的是让我们感动，我真的是无限无限为我在这一刻我为自己是中国人我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这王老师说的都眼泛泪花。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次啊好多人掉眼泪啊，是因为这个出事的很多都是孩子，而且你看现在，所以说我们这个主持人呢、这几天就各个电视台搞这种赈灾晚会，也是都没说的了，就是说你需要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就有一个省台他搞这个，这就是说嘛，我们从四川呢、接一批这个孤儿孩子过来，要组织这个心理学家，因为现在就是这个灾后心理创伤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你在那儿感觉到孩子们怎么样？ 我昨天去了那个华西医院，然后看到很多孤儿，然后开始的时候我去，因为看到他们还是穿着病服嘛，感觉那个环境比较好，还没有什么感受。但是我跟他们聊的时候才知道，他们送来的时候头天晚上一直做噩梦，他们不相信这是医院，然后他们一直都说要回家，然后有一个女孩就一直在拔她手上的那个管子，她说这不是在给我输药，就一直在恐惧当中。然后一个小男孩，我看他躺在那儿，我的表情我没有觉得他好像有什么，但是后来我问他母亲，我说他是怎么了，然后他母亲撩开一个被子截肢了。 而且当时啊，就我听他们讲，你说抢救这种混乱情况，为什么急需这种医疗啊，这种医生啊？你有比如说弄来一个人，这边几个人说截肢， 对， 可能又过来一个医学专家说这个不能截肢，哎，就没截肢，就给救好了。你说这现场发生经常有这样命悬一线的事情啊。 我也觉得其实现在有很多孤儿嘛，然后我昨天看到一个志愿者特别让人揪心，他的父母在汶川现在没有下落，但是他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出来义务当志愿者陪着那些孤儿，所以我就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真的是有什么力量能做到的一定要全力以赴去做。 真是就现在的感觉，就没有你啊也没有我了，就咱们都是一样的， 对 啊，就随 都是汶川人，都是中国人， 随时听召唤，我到处听到的就随时听召唤，就是随时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也碰到几个从北京飞回去的，一直站在那个都江堰那个中医医院的那个门口，站在那儿就是那种目光，看的那种目光都是属于那种就是很炙热的。然后我们就问他，他说刚刚从北京和几个伙伴飞过来，他只要有什么命令马上我们就去，真的是那种。 但是你在这个现场你感觉到的现在最缺什么，最着急什么？ 缺水，很缺水。我们那个14号晚上去象峨镇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农村他受了灾之后还没有办法直接，就是我们的那个还没有办法直接是怎么说呢，就走到他们的 跟前去。对对对，路也不通嘛。 对对对、然后因为他们的路很多都已经裂开了、我们去的那天很艰辛，然后看到那些农民嘛，他们都是自己搭了个帐篷，然后我们就问他说两天三天都没喝上水，就是水很奇缺，然后帐篷因为他们都是用那种塑料布，就是家里的塑料布随便搭着，老的小的全部挤在一个帐篷里面。 现在大家说起来这个比较担心什么呢？ 可能最担心的还是前线的那些救助的一些情况，而且最担心的是小孩的一些就是心理方面，还有一些灾后的重建，我这是最担心的。 啊，你见到那些这个救出来的孩子有没有就跟他们交谈的？ 有， 就了解他们故事的。 嗯，昨天就是一个小女孩，她基本上都是一些软组织挫伤，她还能说，还能比较一直比较清醒的说话，然后跟她交流，她说：“哎，你给我唱首歌吧。”啊，我那个场景确实是没有什么，她没有什么需要，她也不需要那个，她知道她的父母已经失踪了，她是孤儿。那个时候她说：“你能给我唱首歌？”十二岁左右，很漂亮的一个女孩，我们几个伙伴都留了她的电话。希望以后能不能就是说，现在很多孤儿，我也希望大家能不能 已经有人开始要领养这些孤儿， 对 啊，很可怜，太惨了。 未来这些孤儿的抚养是我们社会要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怎么帮他们医治心灵的创伤？怎么让他们重新的竖起生活的勇气？怎么让他们真正的看到他们自己美好的未来？ 你像他刚才说那孩子现在等于还生活在噩梦里头啊，这整天夜里可能做噩梦， 做梦。他们就说哎呀，这不是医院，这根本就不是医院，然后也说的不是那个生理盐水什么的，都是觉得很害怕。有个小孩，那个女孩就是刚刚腹腔也是开了一刀，然后脸全部压烂了，一直都在那儿很难受，看着我们也是特别的揪心，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 真是这个干着急啊！咱们现在很多人，我觉得都有那么一种感觉，就是哎呀，我能做些什么？ 对， 能不知道可以做什么？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这个通过这一次是，这个国家应该专门设立一个纪念日，既哀悼我们那些盲去的那些父老乡亲，同时让他们记住，在这一个时刻，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意识到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们都做了，尽可能的去做我们应该做的那一切。 对对对，就像这个谭维维，你现在在还要再回成都吧？ 我是想回成都的，但是买不到机票，已经回不去了。 哎呦！ 因为有很多那种运物资的那个飞机，必须要跟他们让道。 对对对。 那你这心里想起他们，你是不是现在心里还挂念着那边呢？ 因为我真的是我目睹了很多亲身经历的这一些情况，我就，哎，我的老家还来了几个，就是我的以前的好朋友。他们昨天也是步行进入了汶川，还给我发短信，特别高兴的说我救出了一个小女孩。我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用什么心情去形容。 你看过去 说是你还救了一个老太太是吗？ 她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就是想去救那个，本来是想拖伤员，然后到了早上七点过，然后也没有遇到就是伤员出来，正好遇到一个老婆婆，一个70岁的老婆婆，全身淋的就是用四川话都淋湿了，然后在那儿招车，我们停下来了。他说我从自贡，正好是我家乡的人，特别巧，我从自贡那个到都江堰探亲，能不能载我回成都？那个样子已经是淋的，就是完全都是很狼狈。然后我们就上车了，上车他就说哎呀，他要给我们钱。我说 哎，这 个不用，我说不用，然后我们就给他八宝粥啊那些，他就一直说着说着都在流泪，因为他下午正在跟他的哥哥姐姐在外面吃饭，刚刚一出来就是天摇地动，他说人都快弹起来了，他们老人家也不懂，就直接抱着那个树就是蹲着，大概一分多钟那个余震就过去了。 他的哥哥姐姐的情况呢？ 他的哥哥是下肢瘫痪，但是救出来了， 救出来了， 被他的侄儿救出来了。 等于说现在还有很多灾民，那叫流离失所， 对， 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维维这是亲眼看见，其实像她这个岁数的女孩子也没怎么看见这种离乱的这种情况。 我刚才正想问她呢，就是刚才问了你的年龄，你是属于80后。 嗯， 就前一阶段对于80后我们炒了很多概念，对于80后有很多更多的是一些负面的声音，说你们自私，说你们个人主义，说你们根本不管别人只管自己。但是你现在是80后，你现在就坐在我们面前，但我们刚才听了你亲历的故事之后，我们觉得80后在这个瞬间没有后果，大家都一样， 都是20几岁，都是80后，现在都往四川赶。护 卫火炬，大量的站起来振臂一呼的也是80后。 就你觉得这次你是怎么涌动起心里这种感情？是看到很多这个家破人亡的事情，就特别心酸是吗？ 对啊，主要是我身处在成都，我可能身处在那地方更能感同身受，然后我确实是被我身边的人感染的。真的是， 你给我们讲讲有哪些特别触动你的感人的事情。 除了就是说他们自己那个献血的这个场景，然后不得不带动我们这种就是身边的年轻人，我觉得好像我们就是有一身蛮劲，感觉就是要释放出来。对， 就大灾面前啊，就发现真是我们这人同此心啊。你在成都还看到哪些这个救灾的这种现场，跟我们报道一下。 主要是在都江堰 那 个都江堰和象峨，这些地方 还有哪些故事可以跟我们讲。 除了我的老家的人，他们连夜赶过来送物资，然后我也看到了。我从象峨镇回来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六层高的楼房，本来是六层高的，然后只剩下两层了，两层下面全部是埋的人，他们是一个网吧。 哎呦， 是一个网吧。然后那个时候是武警在那儿指挥现场，全部是居民在那儿帮助，就是砸石头啊，就是一些懂房屋结构的一些普通的民工，他们来就是现场就是接那个焊，就是焊那个钢条。然后我也问旁边的有重庆过来的，他们都从各个地方赶到那个地方。然后我当天在下雨，我给了他们一把伞，然后他们就说我们不要伞，我们现在能去搬块石头就搬块石头。都是女的，有女的也有男的，都比较年轻。 那像 志愿者，大量是志愿者。 对，我正要请你讲讲，像你作为这个志愿者亲历现场，现在还有很多志愿者， 很多。 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因为你们有一定的经验了。 我觉得其实他们都是很有组织、有纪律的。像我们就是朋友在一起，就是因为想去做一点什么，然后深入到灾区。但是我觉得最好是加入到志愿者这个行列。这样比较统一安排，要知道哪个地方就需要我们，然后知道我们该干什么。因为每个人如果去，我们又不懂专业的常识，你去这样去搬也会给武警带来很多麻烦。 是是是， 最好是加入专业的那个志愿者协会，比如说成都也有青年会，我也是青年会的那个成员。我跟我们那个部长打电话的时候，我说哎，我能去哪里，然后他说我们这边都已经忙得不行了，你就就近找那个街道的那个直接加入就行了。有专业的，现在有专业的志愿者的这个组织， 就组织起来，他可能这个更有效率了。 效率不是，要不然我们进去的话，也会跟他们添乱的。 啊，那么这次你像看到这个就灾后的这个情景了，对你心理上是个什么冲击啊？ 我就觉得确实有的时候人在大自然面前其实还是很脆弱的， 很脆弱。但是因为脆弱，显出我们这个时候活着的人心的坚强。 对，一定要坚强。